唔係掟你雞蛋啊，就嚟掟你汽油蛋啊！我話俾你聽，林鄭月娥。 I kicks the mad style, so step off the Frankfurter. I kicks the mad style, so step off the Frankfurter. I kicks the mad style, so step off the Frankfurter. I kicks the mad style, so step off the Frankfurter. 梁錦祥一周時事，主持梁錦祥。 一周時同大家見面，咁後面呢個衰樣咧，其實我就唔係好想拎出嚟俾大家睇嘅。咁但係大家知道啦，今日應該係傍晚六點鐘喺政府總部係咪？ 係啊，就係六點鐘喺政府總部召開咗一個記者會，係總共有六個官員出席，加埋林鄭月娥。 係啊，咁嗱 ，Julian 你就即係自己去咗啦，親身去咗啦。咁誒，麻煩你啊報一報俾大家聽，即係佢噏過啲咩廢話。 哦，當然啊，其實大家都知㗎啦。當然對於我哋嚟講，最大嘅啊，即係同我哋最關切嘅政策，今次就係一個啊工資補貼啦。就係講話咧，大家嘅工資咧，政府咧就會出一半。嗱，但係咧，佢工資補貼佢就話啊，係咁樣係防止嗰啲僱員咧就係炒魷。嗱，但係其實如果啲僱主係真係炒魷嘅話咧，就係因為佢哋今時今日啊，即係入不敷支咁解啊嘛。咁入不敷支其實 咁你入不敷支咁，你梗係要 係啦，就 要調整個成本啦。 係啦，佢就話哦，我哋依家同你出一半人工，你唔好炒人啦。咁同埋如果啊，你啲僱主同我哋攞津貼嘅話，咁你哋就要承諾唔好炒人咯。 嗯。 但係其實佢哋嘅津貼係津至一半嘅咋，佢哋係真係當你攞啊萬六蚊人工，其實佢只不過係會津貼你九千。八千蚊嘅啫， 八千蚊嚇。 咁其實啊，老闆 上限九千，你知係嘛？ 係啊，sorry 嚇，俗親姐嚇，就話咁其實個老闆都要俾八千蚊嘅喎。咁其實如果真係一個經濟情況咁差嘅環境底下，喺一個營商環境咁差底下，其實佢可能真係唔自在個八千蚊咁樣。我炒咗你，我唔使俾個八千蚊，我燈油火蠟都慳翻啦，係咪先？ 唔係有啲直情佢縮減嗰個營業時間啊！你呢排你落去下邊，我哋嗰啲食肆睇到㗎，全部早收啦，因為冇客啊嘛。有乜話有客？不過係即係去做都係蝕埋嘅咁樣嗱。我哋咧就大家唔使驚，因為點解咧？我哋即係因為呢個話題太新鮮熱辣啦，同埋 Julian 去過咁，跟住落嚟我哋會講翻啲國際新聞嘅。OK， 嗱咁呢個補貼呢個問題咧，我長話短説啦。 即係喺我哋角度嚟講咧，好簡單啫。而家你解決到而家香港當前面嘅面對緊問題，仲係第一樣嘢派錢先。 係應該派錢。 第一樣嘢派錢先。嗱，你去譬如呢啲食肆嘅補貼，你叫佢即係唔好炒人咧，其實嗰個意義唔係好似派錢咁大。個原因好簡單，因為點解咧？而家你去派錢，最重要一樣嘢，你係俾到呢啲市民第一樣嘢公安全感先。 係啊。 你話佢消唔消費咧？好明顯。而家你做咩啲人都唔係唔消費，因為你個政策本身限咗呢樣嘢嘛。你去一間食肆，佢如果細細地嘅，佢基本上就已經冇地方去俾你做呢個距離噶啦。佢唯一可以做嘅嘢就是、你不如外賣啦咁樣。所以而家派錢嗰度咧，你第一樣嘢嗰個意義本身唔係刺激個消費嘅。你俾錢佢而家都冇人敢消費嘅，因為你唔知道你出咗去嗰陣時候，譬如你話卡拉 OK。或者你去麻雀館，你都不知道你會不會染病的嘛 ？OK， 第二樣嘢，俾咗錢之後，啲市民係見到，譬如呢一兩年之內，佢可以頂住先。咁跟住期望一樣嘢就係個疫情到譬如夏天嗰時候稍舒緩啦。所以第一樣嘢個前提嘅先決係咩咧？就係個疫情本身唔好延續到半年。如果半年就大家點都。即係你要諗一個好極端，好即係好徹底方法，你先解決，先可以回復翻個經濟嘅活動。 係啊， 如果你而家睇咧，邊個國家，我成日講埋國家，係中華民國，嗰度啲學生仍然可以翻學嘅。 係啊， 個原因點解？因為佢封到嘛，佢封到入邊，佢爆即係佢爆嗰個 疫情 嗰個個案，唔係好似其他國家咁犀利啊嘛，係咪啊？咁如果你而家個疫情一路爆嘅話，你俾幾即係你俾錢係只係俾個安全感，你俾唔到一個將來出嚟嘅。但係你而家做呢個方法咧，係完全係戇居嘅。嗱，你講下即係個具體係點樣咧？ 佢就話嗱，今日陳茂波啊同林鄭娥就話我哋有記者係問點解唔再派多啲錢、直接派錢係咪仲實際呢？咁林鄭娥同陳茂波就話唔係啊，我想為大家保住份工啊，咁因為大家保住份工先會有一個安全感去消費，但係其實。消費意欲不是嚟自我係咪有份工啊？好多人到依家係好多人真係收入係少咗，但係都有好多人我仲係有份工嘅。但係佢哋仲有份工打工嘅時候，其實係咪代表佢哋嘅消費意欲零舍高咧？其實唔係， 因為你唔知道將來點，你唔知道一個月之後點，兩個月之後點，可能一個月之後、兩個月之後你都被人 lay off 噶嘛。 我哋嘅消費意欲係嚟自究竟我哋行出街安唔安全咧？第一，同埋第二個市道點樣咧？嗱，個市道差嘅話，就算我依家係仲有份工揾到錢嘅話，我都唔會亂使錢，同埋就話。依一個疫情爆，阿媽都唔認得咁嘅話咧，我真係連街都唔想出噶嘛，係咪先？ 大家冇心機啊嘛，所以第一樣嘢要做咧，如果你想確保翻而家個經濟活動慢慢回復翻咧，就係、你一定要封關。 係封關。 即係你唔做呢樣嘢，其實所有人大家都唔敢消費嘅，呢個之其一。第二樣嘢係咩咧？係派錢你要即刻派啊嘛，你唔係等到八月之後你先至派啊嘛，你有冇問佢呢個問題？ 冇，但係第二個記者就問可以其他國家加拿大係真係十日之內過數，加拿大人哋係一個大國添，係一個好大嘅國家，但係佢哋可以做十日過數嘅，但係我哋香港政府就話我暑假先開始，然之後 暑假先開始嗰、那個申請嘅程序， 申請程序。 新加坡咧，即刻派。月頭講話派，月中派，月中收到錢啦。澳門而家仲繼續派緊嘅。 我想問一下觀眾有冇觀眾仲係未攞到四千蚊啊？ 有啊， 我咪其中嗰個咯。 唔係你攞唔到嘅你。係 啊，真 係。唉，你話一個咁嘅政府嗱，我因為點解咧？我就唔會鬧得太多，因為我係招土派。你越撲街咧，即係呢個政府越撲街先，大家先睇到佢真面目，係嘛？所以又唔好少收少報啊！佢派錢啊，定到大。但係咧，即係咁，我哋仍然都要鬧，即係要批評。批評嘅咩就係、你明明係好簡單嘢嚟啫嘛，你派錢，你咪直接派咯。我就想理解佢用乜嘢理由，即係用緊乜嘢嘅藉口去講話啊！我哋仲要搞呢個咁嘅申請嘅程序咧。 佢就佢話第一佢喺度賴財委會啦，佢賴立法會啊。成日都唔通過財委會， 冇㗎！你如果你即刻派，冇人敢阻住你㗎。 唔得，大佬，喂，今年九月而家講咗係幾多號選添啦，即係個選舉啦，邊人咁阻你啊？你咁好賴其他人咧，即係你講啲嘢冇用噶啦，冇人會再信你噶啦 嚇。我諗佢都唔係好想派錢，就係真係佢係冇一個魄力去咁做，所以先唔會做得好有效率咯。即係嗱，罰錢咧，罰大家錢就好有效率喎。真係好有效率喎，成沓嗰啲罰單係印曬出嚟嘅， 印曬嗰啲又快嘛， 嗰啲又做得好啊，罰你錢啦，做得快，但係派錢俾你咧 就慢， 三催四請， 唔係三四拍噶啦，即我都唔知，即係成反應遲鈍， 因為佢根本就係唔想做， 根本唔想做。嗱，我就唔會講話啊，因為佢蠢啊，因為佢癲啊咁樣，其實佢係特登嘅， 唔想做係特登， 佢特登嘅，佢特登嘅。特登個後面的理由呢，我要再想想我先即係分析俾大家啦。 我覺得其實佢係想向香港人報仇，佢 有啲 完完全全唔將香港人利益放喺眼內啦。即係今日佢講話，我想保障嗱，我哋政府咧出一半人工嘅原因就係話想保住大家嗰份工，但係個問題就係其實如果真係會炒人嘅話，個老闆都仲要俾一半人工嚟㗎，嗰一半人工其實都係支出嚟嘅，所有做即係商家。如果真係一個市場上冇咁嘅需求嘅話，佢係唔需要你就真係唔需要你嘅。 冇咁你譬如話你老闆有幾耐嘅？譬如你仲有啲好大即係財閥，譬如李嘉誠啊，或者係呢啲即係大地產商咁樣。咁呢個一類啦。係。第二類就係、是、即係稍為中小型啲啦，但係有啲最小型噶嘛。嗰啲可能講緊請緊兩三四個啊，或者五六個咁樣。其實佢同打工冇乜分別的。 其實係啊， 你佢都係賺，即係有啲如果去到咁細間，佢都係賺自己份人工嘅啫嘛。你叫佢話，哦，佢唔炒一兩，即係佢唔 lay off 一兩個，佢基本上嗰個企業生存唔到。嗱，仲有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個 MPF 嘅問題啦。係 啊， 嚇咁好簡單 ，MPF 又唔好再搞啦，嚇廢咗佢啦， 所有自由 還翻啲錢俾我哋仲好過啦， 所有啲自由業工作者係冇。所有自由業工作者是沒有份的，所以今次這個所以因為今次派錢，他說是想 secure 住大家那份工，但我想他那些他真的只是在政府做過，他真的只是打過政府工，他不知道 外面的營商環境是怎樣，現在全世界撲街嘛，你不輪到你不輪到你不 lay off 的，你大企業你如果他上市，他要面對那個股東交代，股東交代嘛，他沒辦法不做這件事嘛。但在傳統的經濟來說，即是凱恩斯那套呢，就即比較易處理這個問題的，就是政府開始刺激那個即提高的公共開支。但在香港呢，你看到一個很畸形的情況呢，就是基本上這個是沒有用的。你看看那些大白象工程動輒千多億，但請多少人呢？請人之中還有一樣東西大鑊喎，是那些咁嘅工程咧，好多時係唔出糧喎，或者遲出糧喎， 拖糧添。 拖糧喎，咁點呢個情況係點解咧？如果你譬如喺其他嘅國家咧，咁而家譬如到咗個疫情之後咧，一定係大興土木噶啦。即係我相信美國啊、歐洲啲話，即係將抌錢落去借錢翻嚟，去搞多呢啲公共嘅建設基建係嘛？咁但係香港係唔得嘅，香港係做呢個係完全。是沒有效果， 因為第一有貪腐，第一其實我覺得香港的貪腐情況不是好像我們想象中 那麼簡單，其實很嚴重的，去到很嚴重的，只有問題就是香港以前積落來的底子比較厚，即是大家在民間上面呢、就是、 比較少這類情況見到，很少些浮上水面， 少些浮上水面，因為大家有相對地比較有錢，即係我講緊平均，我不是講緊話啊，即係冇基層嘅話，相對地比較有錢，咁對呢啲嘢咧就可以暫時隻眼開隻眼閉。但係你去到某一個階段，就係你見到話成個地鐵站起完，即係跟住個月台會冧嘅，我啲道填咗之後，跟住會突然間揸車去會地陷嘅咁樣，咁大家就會開始意識到呢個問題咯。即係但萬而家係開，而家只不過係話，因為我以前港英積落嚟嗰個底子。無論是財政方面，或者是人相對地的操守，即有些人不敢做得那麼狼，但如果你看到開始，如果給那些中國公司去做的工程，全部是即在大陸在中國的翻版來的，錢花得很多，但是完全是即是給所謂 substandard 即是次級工程來的。還有一件事剛才我們提到的，就是三跑了。現在你要三跑來做什麼呢？ 你只是第二條跑道現在都不用用了，飛機停了一停機坪。我們說回個派錢的問題呢，我就覺得呢現在去到現在這個階段呢，大家要看一個即是失業和那個綜援，或者他怎樣是給到大家在這三個月之內一個很足，即是一個足夠的燃眉之急。咁我諗咧，大家好已經好明顯感到，而家派一萬蚊係唔夠，坐底都要兩萬至三萬，每一個人坐底都兩萬至三萬。呢、這個兩萬至三萬，嗱我哋好強調一次，佢唔係話哦，大家你攞兩三萬之後即刻就去消費，因為而家大家其實基本冇心情去消費。而家呢個俾派兩三萬係俾到大家一個即係一個安心，就係、是、喂，起碼呢兩三個月大家可以。即係定定地諗錯，即係去諗下， 喘息一下。 喘息一下。第二樣嘢就有啲咧，真係揾招唔得嘛。譬如佢講緊話，屋企有細路，佢真係失業，佢可能連租都交唔到。嗰啲你嗰啲亦都要幫佢。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唔好再搞啲咩審查啊，就搞啲咩 means testing 啊，你即刻每個人都派。 他今天的記者會就非常之矛盾的，他就說這個申請一定會做到非常簡單，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說、哦、我們會嚴格審查、 啊、那這個兩個本身是矛盾來的嘛， 絕對矛盾 嘛。那有沒有記者 challenge 他先、啊、 這個嚴格審查是記者會完了之後他才出新聞稿這樣 說、哦、OK 他知道了、啊、我們 他就聰明了就是怕我們記者問他嘛、 啊、你即係好似頭先你提嗰個問題咧，就係、是派錢，唔好話派錢啦，回水啦，回水咁慢，但係罰錢又好快喎、 啊。係啊， 你係問過陳肇始噶嘛？ 係、啊、我就係、是、我問佢咯，上個禮拜。 咁佢點答你啊？ 嗱，佢都係 spin 我，佢都係揾我遊花園嘅，即係佢都係同我上次就問佢就話，我太子有大家唔識大家三唔識七嘅人合。被警察查完身份證之後咧，就話咧佢哋啊犯咗一個防疫守則、嗯、多過四個人，所以咧每個人咧委委二千咁樣罰佢哋。 嗱，你遇到咁情況，你邊又有興趣去落街消費啫？ 咪就係咯，我出街我都驚喎，而家 係啊， 我依家 嗱，如果你講你係年青人嘅，你著件黑衫黑褲，你就已經俾人鬥，係咪啊？如果你是成年人的，你幾個人行埋一齊，唔覺意啊，大家唔識嘅，走去排隊，譬如去間你即係去間黃所謂黃店，係 啊， 咁你已經俾人去鬥鬥完之後，跟住就派一張咁嘅二千蚊，你未享受到你想要嘅，已經冇咗二千蚊啦。咁你大家點落街啊？ 咪去餐廳食嘢要查身份， 係去餐廳食嘢要查身份。其實基本上你而家嘅政府嗰個每一個措施都係互相矛盾嘅。不過點解佢要做呢？嗱，頭先即係我就話啊，我都要研究一下嗰個理由啦。咁我即係講下，我都諗到原因啦。咁大家今日睇到咧，《星島日報》有個頭版咧，有個何柱國先生嘅即係廣告啦。係 啊。 咁我質問佢咁樣，咁其實呢排咧就係啲即係啊田北辰啊、啊石禮謙啊、啊何柱國啊、啊蘇錦良啊，其實都係炮轟緊啦，即係林鄭月娥噶啦。咁佢即係喺咁嘅壓力之下咧，咁佢都要做啲嘢嘅。咁其實佢都係唔想做嘅。他是 心不甘情不願去做這些事，他其中一件事想見到就是香港人冚家產， 是絕對 是，即是 你用這個這想法，你就即是你用這個這的代入一個這的感覺，這樣的思想你就會即是可以解釋到現在他做的事為何做成這樣。 是啊，即我想說一件事，就是說他說我為了表達我對醫護人員的謝意，那 你們那些註冊費就豁免了三年去了。我心想現在的醫護人員在醫院那裡醫院管理局有條得保保一個月的口罩和保護衣， 他保不保護了條命他自己都有猶豫，你又說說豁免 你豁免他申請，我真的心想我的醫護人員呢我不知道他們今晚會生氣成怎樣，真 的沒有啊，他們已經生氣到沒有感覺了，因為我都收到一些 PM 是這樣的算了，即總之大家記住一件事，現在呢無論怎樣都好，無論大家面對的壓力在經濟上、在精神上、在心理上，一定要捱過這一關、 嗯、 捱完之後就跟這一個這樣的禽獸 政府 和一班所有的狗官和所有這些黑警來一次算帳。好，我們這一節結束，我們下一節回來。